个穷过了，可要是把了人家听见子，我方家先是杀你生，后代万里次不孝顺，你在家贫困谁知道，我姑爷不管来想要出去呀，你病在来世都还有苦啊，今日里走到祖门宫啊家宾，哎呦我比您宽心呀，就是你这个几个情深恶毒了，站在一把欢大笑，叫我进来登进啊你。老爹堂不以尊气，哎呀这妮子啊，听侬讲起来侬不是来发愁的，看不到江夜两只鳞鱼腰子了，一来相思的姑娘问哦， 哎呦好个好个，这妮子孝顺的那儿 望望堂六表， 哎呀也好个也好个，他们想的碗鱼拿伞嘞， 大嫂子 拿， 你看姑娘面的碗鱼撒在我不好讲哎，姑娘，拿着就落人间，一趟一步在雨。生来是为郎修得高文风，得到襄阳去考 试。父亲姑娘们为啥要放假？侬要多少嘞？ 姑娘不懂，把您三发两， 三发两。 不懂看看银子用分多了，一看看就是三八两。 这妮子呀，侬搞家考证要交三八两，侬怕啥个用啊？ 一八两到五里，一八两做恩家粮，一八两。真本啊阴脏脏经啊 有个有个您之外没家到岁用上他的叮叮当当的 刮不到我放假刚读的一位人家被把的刚刮了， 嗯大哥大哥这女子呀，自家人们跟弟们总会好商量的啊。 对，姑娘， 再不然您子不晓得够不够哦。 足足有余。 哦，好个好个。哎呀，阿青啊，他们啊，亲眷归亲眷，人子们归人子。侬今朝个假期，打算几时都来不我玩？ 但等孝顺功名成就，立即奋力奉还。 那，侬一公两公又到哪里去了呢？哦。父亲过去家的东西还要上礼的啊， 小子失言了。 报告报告，能够组织官们都来跟我玩，可要是没做过呢，那可是姑娘这句伤心的话了，这个功名两个字，岂将三个手指头捏的如何容易嘞？ 姑娘，叫我给我自己为。青恰比马路沿，派我把牛早晨去，就一盆到饺子啊你，这在一带冬泳去，平平不要。 要上啊青天，女子心与子气，哥哥们等一等啊，大一大的红尘子女哪里的，不会从来是分了与你，姑娘谁与谁的意，只托我们将军功名忘啊必须。姑娘啊，出人挑我小红心，困在苦呀里梦真，这都是少年贫困有的是，无帮人无帮啊亲，姑娘子与姑啊娘娘说，侬莫比姑娘呀子生，李本子们李部公子在相爱，湖南水夫皆知名啊，恰为我是金龙的文当子，风骚地来为月拉当灯，姑娘啊世上历经千年苦，本天那雨万年平，就像我是金罗南本当时欢色雨金爱大妈恨黄啊人， 哎呦我可得高飞哟、 啊、你咋能不金爱大妈恨黄啊人，姑娘子的不要梦里呀高兴，真的是么世上最无千年富，那人间恰遇万年贫，岂可那古今多少的数字，料到一死就恨了半生，姑娘我谁不精通那绿装色，莫一想法一动啊翻腾，一眼看起个微处，全啊天啊能上金棺靠着嘞把楼。 雨不到此，离别怎非要娘几分。 顺便在他娘的面前给我好意一声，做姑娘实在没有办法了，给弟弟们说表表我的心意啊。姑娘，小子就是有鬼，请姑娘受委。那个我，哦，侬不要啊？哎呦，我个这宝贝呀、啊，做姑娘的是已经算嫁不能过的啊，可是侬自家不要，谁放起来不要把我做姑娘的人不接啊？红云三哈，那伊不要么那走进去，把米好为几个，同地方的门外该和多发多发高火子的。 啊，小姐。穷到底，富的那位富到根。在我藏于半生子，昆龙也能上天啊顶。今朝遇来天不冷，就比古的老大人。想当初，落难卖文不生计，穷途落魄成困境。因与我祖父爱在栽培他，与来在一直要进官场啊！ 弄个鞋子，弄个鞋子，妈，弄到来是通根的。 不错，那顾家从前是穷的，可不也是财是落魄呀？啊，那顾家我上来就是荣耀富贵，满腹文才，头像西瓜一丝用我。可是做姑娘的老早自家困出个呀，侬啦，我也不能困成啥子，侬是孤独寄凶来一窍不通啦。那，侬跟他对呢，也不像东郭对嘛，也不像老不对，侬都想着改来去了。你过来跟我，头想改来反是反来，十月六七侬还难念套文，侬还想做官啦？你把哥们听得死死去上进啊，头上早给予不发明，你把哥拼得断真心得好啊，真的明晚把我们压紧，你把哥们发你余味里的阿哥啊，多不为是光路去什么啊生，若是金地追我难翻身，且是困龙真能与我老爷若难死于高官中，能放轻了只好用之门吧。过来噻，我们自家要找到地在那个活出生啊！我看到那个马嘴比天越小，怎能走在五大门？我看到那祖先地来越起高，怎能生存大红灯？我看到那路子的光细越小，高许真相不难懂，娘眼中了，从这外来雨就来。弄得名利早知的，我穷举跟了家一根，姑娘一眼虚宽真，我今朝今世难翻身，弄放心十余高官哥，自非自么弄好好出路转身，弄放心十余高官哥，烧水冰上我吃冻啊生，弄放心十余高官哥，论王后谁成兵，弄放心十余高官做么王贵吃过 边那几里，我放心上有大官哥，除非是我们越了东山再西山，啊，大官们无私上进，我们皇帝出生包家人，恭请王宝四下葬，一心要命令方便放阿七。好心姑娘好家兄，吊个子没吃不了，七岁。你家回家夫妻皆大姑家呗， 小子一上那里取经固定，岂不是又是你姑娘的体面，因此不介意吧？ 有福气有福气，干嘛能委屈个本村呢？ 小子既能来就能去，不劳姑娘费心。 嗯，我困在侬娘个坟上，总不能让侬回不得家乡，见不得亲娘母。搿搭有点零碎，阿全人只能躲得去。 多谢姑娘，小子即使言满就去，也不再向你臣服要官和银子。当真，一言一称，驷马难追。从今日我如果再到襄阳来，无官不进臣府阿门。 从今日你和五国襄阳来，我莫怪姑娘被驴骑，写着金门在写家，儿家金门东家去。 姑娘，小子这又要是有了功名，你 能与功名啊？能听懂呀？李三门头戴乌纱，身穿蟒袍，腰间牛扎子，登高子，摇摇摆摆，摆摆摇摇，抬起金冠彩王灯。农民路黑道上五阿门，姑娘是恨不得你跪在你三步以来，打不起花阿青。 姑娘之间，这有苦不要后悔呀！ 刚刚于是姑娘真为后悔。 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大奶奶， 我错发了呀，气得我头昏脑胀的，我们再快点，快点趁机就摘下来奶奶， 终于兄弟了。 穷追个包公山了，朋友啊，哎，快快这样去，叫你王云辉赶快救我， 赶快去了。 我的老公，他要来。 大弟，马二虎要那么远了点的，我自家又叫了自家好起来。 Thank you. 是的，妈妈。 是。爷爷， 快拿点心吃。 是。谁来用当早就吃饱了。 母亲啊，母亲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 匆匆去，弟弟怎能 文堂出生进门洞，家里有母子女啊在，母亲是孤独在家独在天，小弟是恩母丧子难避归。今日四弟十里去，他年不进来亲啊。向故地问好，有小的告诉你， 表弟李子的要位已经不敢抢了。彩弟，那是在宁波上班，与方大爷做伴的。 且慢，表弟早有事愿在先，是我不就人不分的。 二姑娘是我家女儿，这不是好意思啊。 我见他日子不能管等你，好日子我把家归。 在御史堂楼去准备过进京，与表弟路上送机。 人不知道一概不过灵子。 这是御史兄弟准备的长用高爷。 哎呀，好佩佩呀，好佩佩！放在一起了，上月一个高中上人不不高。 此次与老表弟与我再去去穆大生，难道表弟就不曾你与弟一片孝心？ 表弟分你 太弟妹，在此被方大爷稍纵片刻，带我去去上元高楼。 你也弟去上元高楼，有你亲自上楼带我去去。 表弟呀表弟，你报上原告有其余子嘞，当代一套你不可是反复一龙名字。 我们自他风好别。

他给不要了。 县城，县城，你怎么不别人又喊我匆匆这关到此啊？好县城，就说他在家可好啊？ 母亲在家托父上去。 安康最好。哎呀，记得当年别你之时，你长得有点志气，至今已长到人人来到襄阳，难得呀，难得！ 一笔匆匆。 两家岂能分杯此 自古的道理请顺啊娘，你姑娘不到子夜修行，她也走心里想啊娘，我把出马解决杀送子两家有靠好啊。起莲子不作秋，不解我的情意长。常言道，恭敬不如先聪明。还有西风浪故地呀，深情留意心机下，小子不愿见故啊。 现在你 还请故地深情， 恨他真要走强来无言，只是他手手空空，死何管乎？待我送他路费靠本，黄本，你快到家中准备迎礼出马，多去望京，与我送燕人回京 去吗？黄本不许送的，姑娘，小人既能来就能去。是我不求神父封门。 哎呀呀，燕子，这就不得了！你姑娘肚脐怎么连我姑弟也在挤来呀？ 啊，怎么连你姑弟也肚脐起来了？还请姑弟见谅，免得被姑娘笑我神君之短啊！ 燕子。你此去何时再来？ 若问再来期，金榜把名去。 哎，黄本 老爷， 听他之言，定然不会再来降呀。这房子两家，岂不是如此短的亲谊？ 是啊，这房子两家。 老爷，房家只有这一条根了，你总要照应照应他才是哦。你放心，我是有道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粤剧《珍珠塔》的上半部分，剩余的部分，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收听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和大鼓选段。先请听评剧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见皇姑》。 两

才越小心，出粮略路迢迢，涉水登山那关境，好容易盼到星空，谢谢卷题

可怜你，香魂一缕随风散，却是我血泪千 演员王冠丽演唱的评剧和京韵大鼓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